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四部《昆仑神功》，原著天下霸唱，编译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啊，嗰两粒眼珠竟然违反晒物理规律，自己向住高嘅方向碌，点解会咁嘅呢？原嚟啊，对面两道水晶矿石嘅夹缝中，一头黑白花纹嘅斑纹狗从里头擘开一副血盆大口，正响度贪婪咁瞪大血红嘅双眼，系咁用力吸气，呼出嚟嘅气流腥臭之极。佢哋系想将呢一对眼珠吸入腹中啊！呢只斑纹狗估计系从另外嗰边嘅水洞爬入嚟祭坛嘅，冰一样嘅水晶墙挡住咗佢扑过嚟嘅道路，而且佢体型笨重，亦难以从几米高嘅冰壁度跃过嚟，只系擘大个嘴，从两大块水晶嘅裂缝里头伸咗过嚟，颚骨仲卡响外边。粗短的四肢在后头不断地歪，恨不得将拦路的水晶逼碎。凡是生长年头耐了的动物都喜欢耐丹，尤其是水族，蛟、鱼、鳖、蚌这一类动物就更加喜欢了。光滑圆润的珠子是他们最喜欢在月下面吞吐的耐丹，很多古籍里头都有这样的记载，都认为这些是属于一种日久通灵采宝精华之气的表现。我使出晒浑身解数，先勉强用登山镐拦住了即将碌入水中的两枚水晶眼珠，真是冤家路窄了，完全没想到斑纹狡趁这个功夫，大嘴一吸，伴住腥哼哼的气流裹住水晶眼球就要卷入他的口中了。我睇响眼里头，急响心里头，虽然急到抌蹄抌爪，入就容易出就难啊！呢两只斑纹狡都唔知为咗呢样嘢，同嗰条白胡子老鱼斗咗几多年噶啦！一旦吞咗落去，外人想攞出嚟啊，真系咪使旨意啦！两头恶狗虽然已经喺古城遗迹度砸死咗一只，但系单系对面呢一只斑纹狡，我哋依家根本就冇办法对付。呢隻家伙皮粗肉厚，力大无穷，子弹根本就冇佢负。我喺滑溜嘅水晶层上喐唔到，只有擘大眼睇到实，心里头已经绝望到咗极点。就喺斑纹狡将水晶眼珠吸入口里头一刹那，我听到身后一阵混乱，好似系明叔同肥仔带住阿香从天桥上面逃咗落嚟，将堆积嘅干尸又踩冧咗唔少。连人带干尸翻滚住碌咗落嚟，未等我回过头，就被一样嘢从后面猛推咗下，都唔知道系碌落嚟嘅人呢，定系被踩冧嘅嗰啲干尸啦。总之系力量奇大，顿时就将我撞到从水晶层向前滑咗过去。我趴响地下，被向前一推，顺势滑出，已经失去咗对自身惯性控制，啱好将个脑送向咗斑纹狡嘅血盆大口之中，一瞬间就已经到咗面对面嘅距离啦，而且去势未止，个头啊已经到咗佢嘅口边啦。斑纹狡嗰阵腥臭嘅口气熏到我个脑啊一阵阵发痛，深深离似睇到我通体发凉。但我响呢个时候突然睇到两粒圆氹氹嘅嘢，慢慢咁向斑纹狡嘅口里头碌咗入去，眼睇就要到喉咙啦。而斑纹狡拥有巨大无比咬合力嘅大嘴，原本系用力向里头吸气嘅，开合嘅角度并唔算大。见到我自动送上门嚟啊，呢只贪婪成性嘅家伙自然就唔会放过啦，反而继续又擘开晒个嘴，准备将我个脑咬落嚟，连同嗰对猪一齐吞落肚。我唔敢去諗后果，只係恃住血气，身体向前滑行嘅同时，顺手捉起身边嘅登山镐，迅速向前一送，将登山镐当作支架，撑住斑纹狡嘅大嘴，顿时将佢个嘴撑成咗个大字形， 再都合唔埋啦。随后我一头撞喺班文搞嘅牙床上，登山头盔上面被撞到吭一声。我用一只手托住佢个上颚，另一只手成只探入佢个口里头，夹硬从里面将两枚水晶眼珠挖咗出嚟。缩返手嘅一瞬间，班文搞嘅巨口猛然合拢，斜撑住佢上下牙臼嘅登山稿被佢掠咗出嚟，远远咁落入水中。我呢阵时先感觉到一阵后怕，慢半秒啫，呢只手臂就唔使要㗎喇。张开手掌一睇，两枚圆形嘅物体虽然被黐立立嘅胃液、口水同埋血迹遮住，但係掩盖唔住里头暗红色嘅微光，唔系第啲嘢，正系被轮回中放入风食湖里头祭拜恶罗海城嘅水晶丝眼球啊！先前我哋已经基本上推测出有可能鬼魔个头被埋响影之城嘅地下，而双眼就被放响古城遗址嘅水下神殿，或者系湖底嘅某个地方。为咗争夺呢一对水族眼中嘅内丹，先导致咗班文搞会不断咁袭击风食湖里头嘅鱼群，但系点都冇谂到，白胡子鱼响重伤之下，竟然响呢个洞窟度掠咗出嚟，啱啱真系好牙烟啊！命运显然冇抛弃我哋，两种祭品依家都已经响我手中啦。我仲未嚟得切仔细回味，啱先深入恶搞口中摸猪嘅惊险，呢个时候已经发现嗰一条匿响石缝后面嘅班文搞正响度发咗癫咁狂怒啊！佢显然唔能够接受呢个事实，向后退咗几步，恶狠狠咁一头猛撞向挡住来路嘅两大块水晶石。不过呢啲镜咁嘅矿石同精密地层都系连为一体嘅，仲算系比较结实，加上地下嘅晶层光滑异常，佢亦都好难用足力。但系呢条裂缝系倒三角形，下边窄，上边略阔。班文搞竟然窜咗入上边较阔嘅间隙，粗壮嘅躯体连扭带逼，竟然就有爬过嚟嘅可能。我心谂死火啦呢镬，要即刻爬翻上去先得。我即刻将祭品塞入携行袋里头。呢个时候，我发觉唔知咩时候，头顶嗰啲铃铃淋淋嘅闷雷声已经停咗。洞窟中只有人同猛兽粗重嘅唞气声，突然传嚟一阵步枪嘅射击声。响狮山上嘅肥仔见情况危险，响度开枪射击支援啊！但系子弹击中班文搞嘅头部，根本系伤唔到佢，只系更加增添咗佢几分嘅狂暴。我趁住佢仲未从裂缝度挣脱出嚟，即刻用脚踩住结晶岩借力后退，身体撞到后边堆积嘅干尸嘅时候，先发现原来啱先撞到我嘅人系明叔。佢从干尸堆上面碌到我身边，表情系非常狼狈，被嗰只凶猛恶搞吓到响原地不知所措。我一手戚住佢只手，搏命咁向干尸堆上边爬过去。我睇到上边个肥仔不断咁开枪，而杨雪莉呢就想落嚟接应，但人在干尸嘅山丘上面实在系难以行动，越系用力就越系喐唔到。只听见杨雪莉焦急咁嗌啦：因住后边啦！我唔使拧返转头都知道大事不妙啦，肯定係班文搞已经喘咗过嚟啦，一旦同佢接触，唔理点都肯定必死无疑㗎啦。但係狮山好难爬，只要放弃继续向上爬啦，拉住明叔从干尸堆嘅半山腰碌向侧面。呢、这个方向有好多凹凸不平嘅晶洞同菱形嘅结晶体，地形係比较复杂，或者可以暂时挡一挡。这个祭坛洞窟里头荧光转暗，似乎不单单是由于头顶这个黑影，浓厚的石烟散去之后，底层的光线亦逐渐变得暗淡，看什么都已经开始朦胧起身，似乎洞中所有的光线都被大黑天激雷山所吸收了。不过这种情况呢，对我们来讲暂时亦有好处，水晶石中倒影朦胧，唔再影响我哋对方向嘅判断，只系四周围凹凹痒痒，使人有啲眼花。所以喺几米开外睇到地形比较复杂，但行近一睇 其实只有一片冰壁咁嘅结晶岩可以暂避。明叔呢个时候亦回过神嚟啦，同我一齐匿入去呢一块大水晶石后边，仲未企稳啫，班文狗就恶狠狠咁撞落我身后嘅结晶石上面啦。呢一下就好似撞钟咁，一声巨响之后，嗡回响不绝，感觉身心都彻底咁震到麻晒，头脑好晕啊！眼前嘅视线亦跟住模糊咗一下，足足过咗几秒钟，先慢慢恢复正常。我哋背脊嘅水晶石遭到猛烈嘅撞击，而导致失神嘅呢一刻，班文狗又发动起第二次冲击啦。呢一次我吸取咗教训啊，即刻使身体离开结晶石，转身一睇，身后嗰一大块透彻嘅水晶已经被撞到裂开咗几条裂缝啦。再嚟多一下，最多两下嘅啫，班文狗就可以破墙而入噶啦。我见已经面临绝境，身处位置嘅四周两面都系七尖八角嘅精脉，右手边系成堆嘅干尸，落嚟容易啊，上去难，急时间根本难以爬上去。右手边呢系距离嗰条死鱼唔远嘅水洞，不过响班文狗嘅追击之下，跳入水里头啊，咁啊仲衰多两钱重。而呢个时候呢，明叔偏偏又慌到发起傻嚟啊！ 胡老弟啊！挡唔住㗎喇，快啲掟啦，快啲掟啦。 今日呢一连串嘅事件可能造成佢嘅精神极度唔稳定。我睇佢嘅举动，呢次確实唔系做戏啦。佢竟然头朝前脚朝后咁捐入咗一个好浅嘅精洞里头。话系精脉上面嘅食孔呢，其实粗细同水桶差唔多，而且根本就唔深。明叔只系捐咗入去一半就已经到咗底啦。两隻脚同屁股仲露喺外边，只听见明叔仲喺洞里头自言自语咁讲： 呢度啊够晒安全啦，用下脑啊嘛，当然一切都 OK 㗎啦。 不过随即呢，佢自己都发现下半身仲喺洞外边，都唔知佢系糊涂定系清醒啦，竟然自己安慰自己讲： 大髀唔要啦，反正唔死得就系啦。 这个时候杨雪莉带着阿香同肥仔一起从尸堆里头爬落来同我汇合，看他们的神色不安的样子，恐怕天桥同祭坛附近已经不可以再逗留了。我始终没有空闲的时间看看头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过既然大家合在一处，进退多少都总有个照应。我看明叔讲话已经有些颠三倒四了，正话要将佢从洞里头扯出嚟，但系身后嘅晶体突然倒塌，班文教终于响第三次撞击之后，将唔到半米厚嘅晶层撞冧咗。众人急忙护低躲避，班文教借住跃起冲击嘅惯性，从我哋头上穿过，一头撞到对面嘅另一片晶层上面，又系砰咁一声巨响，散碎嘅晶层四散而下。班文狗身躯重重咁搭响地下，但系佢用力过度，又向侧面碌咗两碌咁先停低。我哋身后就系水潭，挨住干尸堆嘅方向，被班文狗完全挡住。我见已经系插翼难飞啦，只有横下心嚟搏过啦，揞出手枪正话要开枪，只见到呢一头班文狗忽然猛然翻身，响佢嘅身体里头传嚟一阵骨落串串破裂嘅声音，眼耳口鼻中都喷出一股股嘅鲜血，凶恶无比嘅猛兽瞬间就变成咗一堆软淋淋嘅肉饼，竟然就咁就死咗响地下啦。 一个为了生计终日奔波的报社小编辑，一个是不做事而四处旅行的怪人，胆识过人的他们穿行于古老的乡村和喧闹的都市之间，编织着好像预言一样的精妙的诡异世界。 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异闻录》 每晚一个离奇故事，就等我哋一起去领略一件件寒入骨髓同埋暖人心窝嘅异事奇闻。 一瞬间，我哋都呕晒，边个都唔敢相信眼前嘅情形系真嘅。班文搞个内脏同骨络都碎成咗烂泥，外面虽然冇咩伤痕，但已经唔成形啦。呢啲都只系一两秒钟之内发生嘅事情，实在太快，而且太难以置信。究竟发生咗咩事呢？如果话系受到咗某种袭击，点解我哋又睇唔到呢？谂到呢度，心里头不禁产生咗极度嘅寒意。唔通呢度有肉眼睇唔见嘅敌人，亦或系矿石里头真系有邪灵？连班文搞都俾佢响一瞬间就搞掂咗，咁要整死我哋几个，真系话都冇咁易啦。众人嘅心里头都系打咗个突，但系随即就发现啦，响班文搞烂泥咁嘅尸体下面，地表嘅晶层变成咗黑色。呢一种漆黑嘅颜色，即使响光线暗淡嘅环境里头，亦显得格外突出，系一种冇存在感、十分虚无嘅漆黑，又好似系响水晶石里头流动紧嘅黑色墨汁，正响晶层里头慢慢向我哋逼近。整个洞窟中嘅晶层已经有大半变为咗黑色，冇被侵蚀嘅晶层已经所剩无多。能见度越嚟越低，大黑天激雷山果然已经出咗嚟啦。虽然唔知佢系乜嘢，亦唔清楚佢究竟系点样将班文搞整死，但大家都清楚，一旦掂到呢一种变黑嘅晶层，肯定会冇命。藏响洞里头，即系露出两只脚嘅明叔，距离嗰啲逐渐变黑嘅结晶体最近。我同肥仔见到咁啊，分别扯住明叔一只大髀。将佢从洞里头掹咗出嚟，杨雪莉亦拉埋阿香，五个人迅速咁向后退。只见四面八方全部都好似墨咁，身陷重围，边度仲有路可以走啊？我哋冇任何可以选择嘅余地啦，唯有跳入白胡子老妪所在嘅水洞。呢个系一个位于晶层中唔大嘅水潭，虽然系细，但系非常深。在没有氧气瓶的情况下，人没可能从下面游出去，而且即使有氧气瓶，下边的水路不明，亦很有可能在里头荡失路。我们找不到出口，一时间进退无路，只要踩住水房在水道。在跳入水的一刹那，整个洞窟里头已经被晶层中那些泼物感的物质所吞没晒了。我哋慌不择路咁跳咗入水里头，唔打唔撞，似乎呢啲嘢只能够响结晶体或者系岩石中存在，冇办法落到水。呢度暂时仲算安全，但从宏观嘅角度嚟睇，我哋一无粮二无路，困响呢度又可以撑得几耐啊？黑暗嘅洞窟里头笼罩住死一样嘅寂静，唔到半分钟。已经黑到伸手不见五指，我哋将登山头盔上面嘅战术射灯打开，射灯光速陷入漆黑嘅汪洋之中，虽然好似萤火虫咁微弱，但系总算系令人响绝望当中稍稍增添翻几分安心。我睇咗下四周，确认晶层里头嘅嘢唔会入水，咁先至苦笑咗一声，呢下好啦。费咗九牛二虎之力，先将凤凰胆同水晶眼都揾齐晒，眼睇住成功，点知仲系迟咗一步。依家乜都迟啦，我哋响度唔使几耐，都会变成泡菜噶。肥仔抱怨啦， 一日最衰咧，都系你条死老嘢陀衰晒。我哋原本咧都仲有啲时间嘅，嗱。唔好话我哋要同你搞啲咩阶级清算吓，而系咧我哋唔可以就咁放过你。 差我嗰啲精神损失费呢，去到阴曹地府啊，你都要还俾我啊。老五啊，你话呢一笔数点算啦？明叔最怕嘅就係我同肥仔两个，无奈之下就搵杨雪莉求助啦。杨雪莉对我哋讲啦，好啦好啦，你哋咪吓明叔啦，佢都几十岁人啦，一把年纪都唔容易㗎啦，快啲諗下计点样甩身好过啦。我正话想讲嘢，呢个时候阿香突然哎呀一声惊叫，原来啱先混乱之中啊，唔知係边个将一条干尸嘅手臂踢咗入水里头，飘到阿香嘅身边，将佢吓咗一跳。我从水里头捞起呢一隻漂浮嘅干尸手臂啊，对阿香讲啦。阿香妹妹啊，呢一隻係好嘢嚟嘅。你睇下呢隻干尸嘅手，虽然就枯晒啦，但啲皮肉一啲都冇腐烂，讲明呢係具僵尸嚟嘅。你攞返香港将佢煮一煮食咗啊，对你大有好处嘅。杨雪莉同阿香都摇头表示唔信，都咩时候啊，仲有心情乱噏廿四。肥仔讲啦，哎呀老虎啊，依家我算係服咗你啦。我以前呢成日都觉得呢我哋嘅胆识呢都係差唔多嘅啫。但係依家到咗呢个场合呢，你都仲喺度吹，你呢种态度呢真係唔係话边个扑街都具备嘅。但你呢吹水就还吹水啊，讲咩唔好啊，你饿到癫咗啊，连僵尸都想食，你都刺孖筋嘅，唔係啊，刺三筋啊你。我对佢讲啦，你哋啲人呢真係冇咩见识嘅。僵尸肉啊可以入药嘅。呢个喺古书上系有明确嘅记载嘅，尤其可以治疗肢体残缺嘅伤患。当年刘裕手下嘅河南屠沙官倒咗宋朝哲宗皇帝嘅斗，见到皇帝嗰个老嘢变成个僵尸，但系嗰啲皮肉呢洁白晶莹到啊，好似要滴出水嚟咁。于是呢班人呢就一人割咗一嚿肉去，以备将嚟受咗刀伤剑伤嘅时候用。连外国人啊亦都承认木乃伊有好高嘅药用价值。我咁样啊点会系乱讲呢？我本嚟都系无心咁乱咁噏下嘅啫，讲下嘢等大家放松下。但系杨雪莉却突然諗到啲嘢，从我手里头接个干尸只手讲，有啦，或者我哋仲有机会可以返上去祭坛度。古代传说大黑天激雷山是一种可以控制矿石的邪灵，但是阿香却看不到这个洞里头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看到那头恶搞的死状就好像是被那些刺星或者是侦探一类的共振杀死的。既然叫做激雷山，一定是可以利用某种我们听不到的声音来杀人，最有可能的就是侦探。如果能够将干尸堆成一定的厚度，踩住干尸到祭坛，我哋只要唔同动物里头嘅矿石接触，就可以将晶灿抵消到无伤害嘅程度。当时我哋喺上边睇到嘅晶层，包括天桥到处都已经变成咗黑色，就从干尸堆上边跑咗落嚟。而家认真谂下，或者呢个尸堆先至系最安全嘅地方啊！杨雪莉讲完之后，我同肥仔商量咗下。与其留在水道慢慢等死，不如冒险搏一搏，或者仲有生路。但是我们离干尸堆积之处仲有一段距离，只好用先前的办法将承重带连接起身，头上挂住登山镐抛过去，将远处的尸体勾过来，将这些被挖了眼的干尸当成铺路砖，口中不停地念有怪莫怪有怪莫怪。但一諗言语未必相通，亦就豁出去都费事理啦，干脆将干尸一层一层厚厚咁铺过去。呢招果然十分可行，只係非常嘥力，而且唔可以有一丝闪失，否则跌落去晶层咁就渣都冇得剩啦。我哋正响度忙碌咁搬緊呢一具具干尸， 只听见原本平静的头顶发出一阵奇力卡辣的碎裂声，众人不由得停低手，头上黑麻麻，咩都睇唔清，但系听嗰啲声，似乎系头顶上边嘅重重正击正响度开裂，马上就要揼落嚟啦。